文化自信。 北京时间22:00。 我是阿兰，欢迎收听快车道 FM，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和我的音乐，最好听的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如果你看到我的心，就能看到自己，我会陪你一 段自己。快车道今日新闻关注， 2018款飞度上市，加长新增超跑版， 汉腾 X7S 推出新车，价格实惠量又足。 快车道今日新车来了，给您带来 近期上市车型大盘点，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车闻天下。在日前评出的沃德全球十佳发动机中，全新第八代凯美瑞的混合动力系统的 2.5 升发动机榜上有名。这款 2.5 升发动机是目前世界上燃效最高的量产发动机，在普通版本的车型上最高燃效达到 40%， 在混合动力车型上发动机燃效最高可达 41%。日前，广汽本田宣布2018款飞度正式上市。新车作为中期改款车型，共推出搭载 1.5 升发动机的六款车型，其中包括两款新增的超跑系列车型。新车售价区间为7.38万元到10.28万元。与老款车型相比，新车的主要变化在于其前进气格栅下方采用了半幅蜂窝状进气网样式。车身尺寸方面，新车的轴距为2530毫米，相比老款车型在车身长度上增加了31毫米。新增的超跑版和超跑 Plus 版两款车型在普通版车型的基础上增加了红黑双色的前唇及后扩散器，并采用了外露式的排气和黑色铝合金轮圈。动力方面，2018款飞度依旧搭载了 1.5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31马力，峰值扭矩为155牛米，传动系统匹配的是五速手动及 CVT 无级变速箱。 近日，汉腾汽车正式推出汉腾 X7S 2.0T 车型，新车搭载两款动力总成，共四款配置，分别是 2.0T 加五速手动变速箱的豪华版和尊享版，以及 2.0T 加六速双离合变速箱的尊享版和旗舰版，售价为10.58至15.68万元。本次推出的汉腾 X7S 2.0T 车型延续了 1.5T 车型的设计风格，采用欧洲最新的设计理念，家族式的宽体前脸，大中网格栅设计，配合简洁硬朗的车身线条，充分体现出力量感，整体风格时尚运动。汉腾 X7S 拥有同级领先的车身尺寸，2.81米的超长轴距以及1.9米宽的车身，为消费者营造了大气从容的乘坐空间，而414升的超大后备箱空间完美满足日常居家出行需求。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老车。 周一咱们来关注最近上市的一些新车。 新车很多。 最近我发现上市的车型都有点贵啊。 对， 这是看过年之前要给大家伙儿这个出点血，买点大礼物。 没错，估计年终奖应该发下来了。 年终奖发下来了， 都有钱了。 我觉得不应该是发年终奖 啊，那 就是买这几台车的应该是年底分红的这部分人 啊。 年终奖呢，适合于那辆小车。 别， 另外几款车、 你太小看现在年终奖了啊！现在年终奖动辄都是发一墙的钱， 一墙的钱，30多斤是吗？ 那可不是，能按斤算了。一墙，你想想，那一墙能装多少钱啊？ 不，现在还有这讲究吗？ 那当然了， 不都打卡里吗？现在还发现金呢？ 发现金的都有气势啊！ 啊， 行， 那我想问问你的年终奖用什么车拉比较合适呢，老车？ 越大的车越好啊！ 我听这个意思，怎么你的年终奖是能装走多少算多少、是吗？我给你装硬币行吗？ 可以啊，比特币吗？ 好，聊回来啊，今天跟大家确实说的这些新车价钱也是着实不便宜啊。 嗯， 我们首先来说一款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 SUV 车型。在 SUV 当中，我觉得一提到这个品牌，包括这个今天上市的这个品系，关注度还是蛮高的。谁呢？路虎的新款揽胜的运动版。我觉得买揽胜的很大一部分朋友都会往这个运动版看看，是吧？ 嗯，没错。 嗯嗯，然后这部新版上市了嘛？啊，售价区间是96.8到229.8万元，跨度是挺大的。 对， 其中涵盖了大概我分为三个版本啊。第一个版本叫 P400E 的这个插电混合动力版，最便宜96万8。 嗯， 然后还有最贵的5.0V8的 SVR 版本，大家可以理解为这个属于路虎的高端改造部门出来的，这就是怎么讲啊，叫揽胜运动版的这个 对 顶级了， 对对 啊，顶级运动版啊。还有中间两款是3.0V6的啊，这个也就是在我眼中就是属于正常版。 正常版 啊，这分为我分为三个版本啊。 嗯，对 啊，售价呢，反正最便宜的是那个插电混合动力版。老车， 嗯， 你最喜欢哪个版本？ 就3.0V6那其实就够了 啊，3.0V6那就够了， 正常点，正常点。 哎，你为什么不看那 P400E 呢？那么便宜啊？ 便宜吗？ 便宜啊， 90多万我不买它了就。 那可是你要想啊，这个插电混合动力车型，第一是省油，第二呢就是。有些地方可能还包牌呢， 第一省油，我觉得跟揽胜绝缘 啊。 第二包牌这事儿也不太可能发生在揽胜身上，所以我觉得就不要考虑 P400 插电混了。 但我跟你说啊，这个 P400E 的这个插电混合动力来讲，综合工况它能达到2.0级的油耗，然后纯电续航能跑51公里，就 谁信呢？2.0的油耗， 就是连电带那什么一起跑， 那我也不信。 那哪天给你借一台是吗？ 嗯，我觉得你少说个零吧，20点几， 不可能，它是2.0T 的发动机配电动机， 它重啊， 它再重，它电机也是有劲儿的 啊。 你要是没电，我跟你说，跑20几个油耗也不一定，因为说白了，那台 Ingenium 的发动机的参数还是可以的。你要说跑10多个油我信，但是你要说跑20个油太夸张了吧，是不是？ 嗯，哪天咱们试一试， 哪天咱们试一试，是吧？ 试一试。 反正我觉得这个插电混合动力版本还挺有趣的啊。 嗯， 就是如果您自己家有个小院儿，或者自己有个这个停车位，我建议你可以不妨尝试一下这个版本。 鼓励大家以后都是去农村买地盖房子啊，然后把自己的充电桩都预留好。嗯， 这。你今天我跟你讲啊，你是就是这是财大气粗是吧？就最便宜咱也得必须得来个那个3.0T V6的这个100来万的版本。 那肯定啊，正常一点吧。现在这个我跟你说啊，这个消费者们选车应该是，其实我觉得还是我这个口味还是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听众的喜好。 那我就问问咱们听众朋友，就是你认为路虎揽胜运动版这个车型 2.0T 配一套电动机这个合适不合适，90多万，还是说你认可再添个10万块钱来个 3.0V6 的这个版本？ 嗯 啊，机械增压的啊， 可以 机械增压的，好吧。所以咱们听众朋友今天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来跟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反正路虎的新款揽胜运动版上市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如果您买了 P400E、那我非常的表示对您尊重，太厉害了啊。然后另外记着跟我们互动啊，看看你是支持这个 P400E 的版本，还是 3.0 的机械增压的这个版本。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么多年的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太多太多不容易，磨平了岁月和脾气，时间转眼就过去，这身后不散的宴席，只因为我们还在，心留在原地。张开手需要多大的勇气，这片天你我想要的明天，好好的这份情，好好珍惜。我们不一样，不一样，每个人 来生还能相遇。这么多年的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快车道，欢迎回来。刚刚说到这个路虎揽胜的运动版啊，说白了，这一代的路虎揽胜运动版升级也不是特别多吧。是不是？ 嗯， 内饰的造型改了一下。 对，内饰造型更像那个那叫最新的 星脉 啊，对，星脉，对，星脉，更靠近那个星脉。豪华，配置高，做工比较精细， 屏幕多。 对对，大屏，各种大屏。 对， 确实 是的，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套路啊。你要是感兴趣的话，自己进去看，我们就不多说了。另外呢，再来跟大家说两款新车，这是都是宝马旗下的，也都是 SUV。 对， 大家能不能猜到呢？ 就是2018款的宝马 X5 和 X6， 然后已经是正式上市了，售价是，其中 X5 的售价是从75.8万到107.8万，一共五款车型 ，X6 是四款车型，售价区间是83.8万到113.8万。 我发现这回宝马的全新的 X5 跟 X6 上市有个特点， 什么特点？ 减肥了。 你是说把车系的车型取消了几个是吧？ 对，就没那么多了，然后就每个车系就只留了一款这个 2.0T 的，然后三款这个 3.0T 的， 对， 对吧？然后那个当然那个 X5 可能更多一些，因为它有一些运动型和什么运动豪华型的这些配置啊。 对， 综合来说这一代的改变也就这么多。有加了什么东西吗？老车 没有。这一代就是，其实这是一个年款，就是换了一个年款，因为它不能说我们不能再叫2017款了呀。跟之前其实是一样的。 那么问题来了，同样是 3.0T 的这个机器，前有路虎揽胜运动版，后有 BMW X5。你看啊，我都能上个这个那个叫什么 XDrive 35，还尊享型了。老车，你怎么选呢？ 尊享型就是107.8万那个。 对啊，你想跟那个路虎揽胜运动版那个差不多价钱。 就是、我可能会选揽胜吧。 为啥呢？ 便宜点吗？不是。 你这时候跟我说便宜。 其实说回来，这个宝马这两款车，一个 X5 一个 X6 啊，不推荐买 2.0T 的。因为这两款车我觉得在他们这个品系下面出了个 2.0T， 纯属于宝马在销售上的一个我认为不太厚道的一个做法。这两款车搭 2.0T 其实是把这个车的一个精神和味道给改变了。 就是你是不是觉得这 2.0T 也就将将够个用，再多余 够用 都没有。 我没有说它，就说我们在日常使用起来的话它够用肯定是没问题，但是它整个拉低了这辆车的档次。其实 X5 和 X6 尤其是 X5 它的整体的做工以及它在公路上这种行驶表现来说的话，还是在这个大型 SUV 里面是非常不错的一款。 那宝马七系的 2.0T 你又怎么说呢？ 这个我们今天谈的是 X5 X6 那就是同样说一下吧，你认为 2.0T 的 BMW 七系会不会拉低了这辆车的档次呢？ 也有一点点，说实话。 就是你觉得这么大个车， 对， 搭了这么小个发动机， 就尤其是当你开过这辆车的时候，你才能够有那种明显的感觉。因为当时我还真是开了一会儿这个宝马的 X5 的 28i， 就是 2.0T 的这个真的是觉得这个车 差了点意思。 对，差点意思，因为它的内部做工和它的配置也都有相应的一个缩水，可以这么说，是这样的。就全车里面都是那种硬邦邦的感觉，然后配置有些很好用很实用的配置它也没给你往里搁。 那我都明白了。 对， 那这么说呢，老车，那我要买这车的时候你给我添13万块钱呗。 啥意思？ 你看啊， X5 的28还是75万8， 就是我其实也可以这么跟那个听众朋友来说，你有这75万，你可以去买一个别的品牌，根本用不了这个钱，但是你买到的一个车的这个配置和品质应该是比这个要好。 那就具体要买哪台车呢？ 太多了， 可以在那个咱们的微信平台来向老车来咨询一下，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即可啊。另外跟大家提示一下，这礼拜五有喊红包，大家关注了啊。喊红包啊，这个礼拜五一定要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行， X5 和 X6 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啊，接下来咱们来说这个一款接地气的小车， 终于接点地气了啊！ 啊，7.38万到10.28万，2018款飞度潮跑开回家， 哎， 是吧 ？GK5 带回家，知道为什么叫 GK5 吗？ 因为它出了个潮跑版，是吗？ 不是，它这一代飞度的底盘代号是 GK5， 对，就是。大家伙经常在网上流传着这样几条消息，就是开飞度的都是开超跑 GK5 的， 对， 然后买思域的完胜其他车型，就是因为这个本田的发动机的调教啊，确实还是有可圈可点的。 买车就送发动机， 对，不买发动机就送车，是吧？ 就是买发动机就送车， 就是确实可圈可点。然后再加上这几款小车在同级别当中的操控啊。包括这种感觉呀， 对， 这个 feel 啊都还是很到位的， 对， 所以说大家就经常戏称说这个超跑 GK5， 对对对。 不过如果说到10万以里，讲究一台发动机不错啊，操控也不错，然后挺有颜值外观和兼具空间性的话，我觉得飞度应当是个不错的选择。 嗯，飞度这车其实别小看啊，飞度这车其实它的就是竞争力其实很强， 哎， 啊，我真的是这样觉得。这回18款的飞度呢，就像刚才红城给大家介绍的啊，多了一个潮跑版和一个叫潮跑加版， 那叫潮跑 plus， 哎，对 plus 啊，这个最跟那个普通版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在于它加了一个原厂的运动套件 啊， 啊，还有一个 熏黑轮毂， 对，熏黑轮毂和一个后面是一个熏黑的那个排气管， 啊， 这样的话可能给一些车主，尤其爱玩改装的话，省去一些资金支出 啊，就你不用再去加了， 对。然后都是自动挡的版本，就是这个超跑版， 对，超跑版是自动挡， 在城市里边你要是想买手动挡的超跑版，您就自己去想办法改吧， 对。 迄今为止在飞度的车系那边只还保留了一款叫 1.5 的手动舒适版，我们可以理解为飞度的盖中盖版本，虽然说那台手动变速箱也还是不错的，但是因为毕竟现在城市路面用的比较多， 对， 然后如果说您要是在二三线城市的话，大家伙可能对自动挡的需求也同样很高，大家就会觉得开车还是图省心， 对，还是省心。这一回松那个配的是 CVT 的这个 变速箱， 所以你看这 CVT 还给你加了一个换挡拨片，多牛啊 CVT， 哎， 你再模拟 十秒以内就能破百， 这没，我加速没有问题。我的意思是 CVT 啊，其实 CVT 的变速箱你给我加个运动模式就可以了。 嗯， 说白了再简单点 ，CVT 的变速箱想跑得快吗，兄弟们？把脚往油门里边使劲踩就可以了。我觉得没有必要用那个换挡拨片 啊，这不是，这个东西属于为什么人叫潮跑版？潮跑版 就要这个 feel 是吗？ 对，就要这范儿。 就是现在你讲人家讲话，我开一台这样的车，我带着姑娘，我有这换挡拨片，人家就认为我这厉害是吧？ 对， 就超跑。 哎， 我跟您说啊，姑娘们，这个 CVT 的变速箱搭换挡拨片作用真的是不是很大的啊？ 就不用管它作用大与小，我放那儿好看。 行， 好吧， 行，没问题啊，就反正人家是送的，对吗？ 对， 人家没多收你钱， 对， 就是您觉得这个换挡拨片有用，您就买它，然后外观好看，您就买超跑版，你要是觉得城市代步呢，你就买普通版，没有问题。 嗯， 其实我个人还是很推荐那台手动挡的版本，再添3万块钱改一下，我跟你讲，想怎么改，具体改装方案，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来问红城啊，我都已经列好清单了，有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向我询问。 嗯， 行，这台车跟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还有一款。很别致的， 挺大个儿的， 对， 也不便宜的， 是，回来跟大家聊聊。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快车道，欢迎回来，新车来了继续播出，接下来应该说其实得两款车 啊，对，一个品牌下面的两款车， 应该都在这个品牌当中算旗舰级别的两款车。 那肯定啊， 首先是雷克萨斯的旗舰行政轿车 LS， 对， 售价88.88到128.8万元，在2018年上市。你看， 2018买它就发， 挺讲哈，挺讲究哈， 全都带八， 挺押韵。说句实话，它分 两个动力总成， 对， 一个是 LS350， 对， 然后还有一个是 LS500H， 对， 350是一台 3.5 升的 V6 发动机， 嗯， 然后呢 500H 呢是在这台发动机的基础上再加装了电机的混动版本， 对， 哎，说句实话啊，88万那个售价当时让我着实的就是 吃了一惊， 就惊喜了一下， 吃了一惊、 因为我觉得它的入门售价能定在这样一个吉利的数字的同时，又把你要知道原来那 LS 卖多贵啊，好贵啊， 行吧， 我跟你讲、好贵啊，现在就一下子就真的是能、我想说能打到说咱们消费者目前所能更好接受的一个价格区间里、 觉得这么做的话也没问题啊、雷克萨斯这回放下一些高傲的小身段，然后更加亲民一些的话，对销量来说还是有好处的嘛。 反正我觉得这 3.5 的这个版本确实拉低了一个入门门槛， 够用了，真的是够用了， 让更多人能够企及到这个 LS 这个顶级的行政座驾、 对，忘了跟大家说了啊，这个车搭载的是一套 10AT 的变速箱，都那么夸张，就是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当时是在想，我突然想起来很多年前看过一本杂志，什么杂志名我就忘了、上写着说奔驰正在研发 10AT 的变速箱、那时候就在畅想着现在的这个状况、说什么时候我们能看到 10AT 呢、就是那个时候好像是6和 7已经是到头了，这6是最多的，哎，那时候就觉得7、8、9，然后有文章里面还有撰写说我们要不要用那么多档位，但是你看现在已经实现了， 要我大货车可能得30多个档位、 我说的是这个平民民用车 啊，我知道，其实档位更多，然后经济性更好，它会有更加绵密的齿比， 带来的这种精密和复杂程度，你在维修保养的时候肯定价格会贵，如果变速箱坏了、这个维修肯定会特别麻烦， 但是据我所驾驶的雷克萨斯旗下的车型 8AT 就已经很那种，你知道吗，那种游刃有余的换挡速度和升档逻辑就会让人觉得很舒服、搭 10AT 我相信会更好、而且我觉得这一代的 LS 在内饰当中加了很多的这种皮革木质、 这个 包括玻璃的材料， LS 上面一定不会缺，就谁缺它都不会缺， 我觉得在这样大的级别的设计当中，它采用了很多独到的这种自己的设计元素、我觉得咱们听众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 对， 这台车着实在这个行政级别的轿车当中很有艺术感， 就独树一帜吧，可以这么说， 对， 不太一样， 对、然后捎带脚的再给大家说一下，雷克萨斯同时啊还上了一台 LC， 这叫应该算是雷克萨斯旗下的顶级算GT跑车吗？ 算， 它应该算GT跑车，就是长途的这种很舒服的，大家可以理解那个叫 Grand Tour 这种双门的这种豪华的以舒适性为主的这种长旅途的跑车。 我们就记住它是前置后驱的 GT 轿跑就可以了啊。 对，然后这个售价是126.8万到138.6万元。 对对对对、 这台车目前只有 500H 的一个版本，它有运动版，还有这个普通版本， 还有一个上市特别版。 我估计你买不着了， 你就不太好买，估计已经可能是被订光了。 对，然后这台车呢，我们可喜的见到是因为好像上市的时候，或者媒体老师拿到了一些车模，现在闲鱼上目前有售，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一下这个。 别上红绳套，那都是他干的。 我没有，我跟你讲，我就是帮咱们很多媒体老师消化这个库存。我跟你讲，他们不收集车模，但是他们就给卖了嘛。但是我其实挺心疼的，我挺喜欢，但后来他们标那价也太夸张了，我又。哎呀，算了，不说别人家啊。总之是雷克萨斯有两款顶级的车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一款是 LS， 一款是 LC，代表了现在雷克萨斯最顶级的、最漂亮的这套设计理念。感兴趣的朋友，来自己去搜一下看一下啊。那行，今天节目我们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吧啊。哎，咱们那个微博不微信是吧？前一段发了。 发了 啊！你可以到我们那个 对可以 微信公众平台上 找一下 看一下我们那个发布会的照片啊。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拜拜。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20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去换一身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